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8集。某一天，岛上来了一名仙子，并在这里住下，狐仙们自然而然地奉他为神。他依次将他们点化，从此脱离妖道，由他指引着走上了修仙之路。仙子教狐妖们修炼一些延年益寿、增强修为的丹药。这位仙子似乎跟凌云海的龙族有着特别的关系，龙族会定期的派人来取丹药。自从仙子来到，岛的周围便升起了一些雾气，常年环绕，将岛屿隐在其中，时不时被云雾遮掩。从海上航行的船只就只看到小岛忽然消失或者忽然出现，有大胆的船只想要靠近登陆，但无论行驶多久，那岛屿却总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永远也抵达不了。所以路过的船只都叫它仙踪岛。橙子好奇地睁大灰眸， 为什么抵达不了呢？ 因为仙子给岛的周围布了结界，未经他的许可，谁也接近不了。 哎，仙子他在哪里啊？ 橙子兴趣来了。 他的住处就在岛上最高的山顶，可是仙子本人行踪不定，连我们常住岛上的居民也很少看到他。 啊，好想看呀。 橙子的眼里满是神往。小岛，仙子，好一个远离纷争的仙境啊。这里有仙子结界保护，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吧。如果在岛上住下来，借着仙子的庇护，就能将腹中的孩子安全的生下。想起老鱼干对月席说的那句话， 老巫师不敢保证不把与公主间的小秘密供出来。 这话是大有文章啊。看来老巫师对他的刺杀是受月席指使的了，而黎声称他已经死去的事情跟这位月夕公主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尽管还有很多谜团迫切地想要了解清楚，可是他再也不像昨晚那样将自己和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了。黎现在在哪里呢？如果他不是有意编造谎言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失忆吗？又不像。小修不知能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，一时之间心中又烦躁得很，恨不得立刻跑出去把事情弄个清楚。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。 那么你为什么来这里啊？ 你爸爸是来这里接受刑罚的。 刑罚？为什么？ 橙子大吃一惊。 是因为前一阵子水妖造反的事，虽然逆王子并不知情，却也参与了其中，所以龙王让他来这里。 他在哪儿受刑？ 那边。 坑坑抬手指了一下，橙子忽地跳了起来，冲着那个方向就奔了过去。远远的望见一处简陋的房舍，房舍顶上的烟囱里呼呼冒着黑烟。难道？橙子的心头一紧，冲过去一脚把门踹开，就看到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铜炉，底下火烧得正旺，炉身烧得通红，一群拖着尾巴的狐仙正簇拥着逆站在炉前，看上去似乎要将逆按到炉子上去烙。橙子大叫一声冲了上去，一把拽住逆的手向后一扯，将他护在身后，气势汹汹地指着狐仙们大吼， 不准过来，不准给他用刑，走开，退后。 说话间还反腿踹了逆一脚，命令道， 小逆快跑。 狐仙们看着这个半路杀出的疯婆娘，面面相觑，一张张风情万种的脸迷惑地看着橙子。橙子吞了一口口水，狐狸精就是长得妖艳啊。不对，现在不是犯花痴的时候。又狠狠推了一下逆。 哎呀，你倒是快跑呀。 为什么要跑？ 哎呀笨蛋，他们不是要给你上火刑吗？ 你难道想变成烤鱼干啊？ 母鸡护小鸡一般的炸开双手护着，两只眼狠狠地瞪向了狐仙们。 火刑！ 你和狐仙们异口同声。小坑坑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 老婆，不是火刑，是劳动改造炼丹。 继续维持着母鸡展翅的姿势十几秒，收翅捂脸遁走，趴在树干上一拳拳的砸。 丢脸，好丢脸。 肩膀被轻拍了一下。 走开小狐狸，都怪你不说清楚，害我丢这么大个人。 抱怨着抱怨着，忽然想起了以小狐狸的身高应该拍不到他的肩膀，那么这应该是……转脸去看，哎，果然是腻啊。抓着银毛讪笑道， 那个，我刚才是误会了，对不起啊。 腻的眼睛看着他，目光却又似乎没有在他脸上聚焦，而是穿过他看着一个未知的地方，半晌寂寂的开口，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。 啊？谁？ 那个人也曾经那么护住我，就像母鸡护小鸡一样。 你低垂的灰睫勾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，那是在陈城底下的墓道里怨灵袭击的时候，那名叫做橙子的女子拼了性命护在她身上。橙子忽然也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，一时间也陷入回忆，怔怔失神。沉默了一阵，腻的脸上微笑渐渐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哀痛。 可是我却害死了他，害死了这个唯一对我好的人，因为我的一己私心被水妖王利用，最终铸成大错，害他因此而丧生。任何刑罚也抵减不了我的罪孽，父王却只让我在这岛上自我拘禁潜心炼丹，这又算什么刑罚？我宁愿接受千刀万剐，方能缓解些许自责。他那样不顾性命地保护我，我却最终害死了他，他一定很恨我，很恨我。 橙子猛然抬头看着腻的眼睛。 不，他没有恨你。 腻回神看着他，不解地问， 什么？ 我是说他没有恨你，他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挽回母亲的生命，是被利用的，所以没有恨你。 不但没有恨，还非常怜惜这个被家人背叛离弃的孩子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